11:05，北京文艺广播，这是每一天的中午11点为各位准时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前一阵子呢，网络上问答有这么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说哈，你的摇滚入门乐队是哪一支呢？在下面不少的回答当中呢，我们都可以发现林肯公园这个名字是赫然在列。那么正好呢，前两天我们的听众也给我们留言说，希望能够做一期有关林肯公园的节目。那么好，今儿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一场属于青春的回忆大趴，一起来聊聊我们熟悉的林肯公园。当然了，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让你入门的那一支摇滚乐队是哪一支，或者说是哪一首歌。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林肯公园呢是2000年出道的一支乐队哈，在出道之前呢可真的是命运多舛，历经艰难，他们的经历的困难丝毫真的是不输给唐僧师徒哈。那么早在1993年的时候呢，只有17岁的主唱查斯特贝宁顿，我们的后面简称 CC， 因为他的全名叫查斯特查理贝宁顿，所以说呢就简称 CC 哈。那么他呢曾经跟好朋友一起组过一支乐队，叫做 Grey Days， 叫做灰色眩晕。那么在1996年的时候呢，林肯公园的另外一名主唱麦克信田，还有他的高中同学，也就是吉他手布莱德德尔森，带着鼓手罗伯巴登还有贝斯手菲尼克斯法雷尔一起也组了一个乐队。那么其实吧，这个组合阵容框架呢就是最后的林肯公园的前身。那么到了1998年的两个乐队都遇到了不少的危机，不过呢也幸亏是有了这些意外的出现，才有了后来火遍全球的林肯公园。那么这个危机或者说是意外是什么呢？咱们呢先来听一首林肯公园的代表作 Numb 麻木，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这个危机。 Nam 来自 Linkin Park， 可能玩游戏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首曲子会觉得特别熟悉啊，没错，它就是游戏英雄联盟的主题曲哈。好吧，我们继续来说林肯公园成立的故事。那么时间呢来到了1998年，刚才我们说到呢，这个后来出现了一系列的意外哈。第一个意外呢，就是主唱 CC 和灰色晕眩乐队闹掰离开了。然后呢，另外一个主唱麦克的乐队也因为各种唱片公司拒之门外，面临解散。那为了挽救乐队呢，麦克决定刊登广告，公开来招聘主音歌手。那么就是这则广告吸引到了 CC， 他凭借着自己充满野性的咆哮是顺利加入。那么至此呢，林肯公园集结完毕。 CC 加入之后呢，乐队呢想改名叫做混合理论，那么这呢也是他们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可惜的是他们后来发现，哎，同名乐队已经存在，那没办法，只能叫做林肯公园了哈。摊个手，多么无奈的故事。听众一般社会的熊猫小四说了哈，第一次听林肯公园是在初中的时候，就是这首 Nam， 当时呢觉得太对胃口了，听了就让人忘不了。林肯公园的歌呢，那一会儿是戴着耳机躲在屋里自己狂嗨的，地位绝对无可替代。 Lucky 味精说了哈，这个谁也不能否认的一个问题就是 CC 确实是老了。我觉得呢何止是老了哈，已经是走了。老实说呢，为他的体力捏把汗，就怕他那个吼破音。不过呢还好没出过什么大差错，只不过呢很容易就可以听出 CC 如今吼得开始很吃力了哈。 Nevermind 用 Sealer 的话说，都九年了能不老吗？心想也是，九年了我都老了，他们当然也是会老的。不过呢，不论过多少年，年龄变多大，不论我听过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永远都是我灵魂支柱乐队。那么在去年呢， CC 离开我们的这个消息呢确实很让人心痛。不过呢我觉得怎么说呢，与其跟这位听众说出这样的事儿来，还不如让他继续蒙在鼓里哈。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2001年林肯公园的第一张专辑 Hebert Theory 混合理论当中的一首曲子 In the End。 It starts with 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I'm designed this rhyme to explain in due time. All I know, time is a valuable thing. Watch it fly by as the pendulum swings. Watch it count down to the end of the day. The clock takes life away, it's so unreal. Didn't look out below, watch the time go right out the window. Trying to hold on to, didn't even know, or wasted it all just to watch you go. And even though I tried, it all fell apart. What it meant to be will eventually be a memory of a time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I had too far to lose it all.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I designed this rhyme to remind myself how I tried so hard. In spite of the way you were mocking me, acting like I was part of your property, remembering all the times you fought with me, I'm surprised it got so. Things aren't the way they were before, you wouldn't even recognize me anymore. Not that you knew me back then, but it all comes back to me in the end. You kept everything inside, and even though I tried, it all fell apart. What it meant to me will eventually be a memory.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I had too far to lose it all,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I put my the end 来自 Linkin Park，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做的是 Linkin Park 的音乐专辑，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如果说您是用手机 APP 来听的话，也可以找到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呢设一个话题，就是你的摇滚启蒙乐队是哪一支，或者说是哪一支曲子，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才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支曲子叫 In the End 哈，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这首曲子真正爱上林肯公园的。那么这支曲子呢也是他们第一首打入单曲榜 Top 10的单曲，第一张专辑就能够有这样的成绩，真的不得不说小哥哥们真的是厉害死了哈。但是呢遥想当初刚刚成立的时候呢，他们马上又开始在签约的路上挣扎起来，一次次的被拒绝。他们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办了一场叫试唱会，来邀请唱片公司，你们来听，我们来唱给你听，觉得怎么样吗？他们的前前后后一共办了42场，但是呢也是完完整整的失败了42场。那么终于呢时间来到2000年的时候，绝望的林肯公园一赌气，干脆呢就把他们的一支单曲发到了网上。谁知道呢，这回居然是一炮而红。拒绝他们太多次的华纳兄弟唱片公司这一次是主动伸出了橄榄枝，签下了林肯公园。那么到这儿呢，林肯公园才算是真正的修成正果。那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混合理论》一口气卖了1500万张，成为了2001年美国销量最高的唱片。宝宝都哈，这应该是这样念这个拼音哈，他说摇滚是一种精神，是让自己的精神进化的一条途径，摇滚是一种态度，有了摇滚我们活得更像自己，摇滚呢是不虚伪不做作。我从初三开始呢就追随林肯公园，现在听到大二，爱了5年多了，他们的每一首歌都听过无数次，百听不厌，简直是我的解药。这位朋友叫学什么经济回家种菜，嗨，他说当初听到林肯公园的第一首歌是 What I Have Done， 那么从那之后呢，变形金刚系列的前三部的主题曲首首不落都会唱啊，这个有点牛哈。现在呢变形金刚系列还在，但是呢听到那些歌呢再也没有当时的感觉了，没有那么燃，没有那么热血了。那么既然提到了这首歌呢，我们也来听一听这首林肯公园的经典曲目，为变形金刚量身打造的 What I Have Done， 过去的我，一起来分享吧。 What I've Done 来自 Linkin Park。 那么这首歌呢，收录在他们2007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电影《变形金刚》的主题曲。这张专辑呢叫做 Minutes to Midnight 的专辑，中文名字叫做《末日警钟毁灭新生》。专辑的主题呢有一点特别，跟林肯公园以往的风格呢都不太一样，可以说是更加的深刻有意义一些，也更加的引人深思哈。那么之所以说这张专辑的主题很深刻呢，就是因为它的名字《末日警钟》其实呢是源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之后，在1974年由一群芝加哥大学研究原子科学的科学家们共同创立的一个世界末日警钟的这个概念。其实呢它是一个虚拟的定时器，只是用来警惕人类将因为过度使用核武器而导致自我灭亡。总之来说呢，就是呼吁和平的一个概念。那么林肯公园呢试图通过这张专辑让人们意识到人类对于地球做的那些破坏，从而呢唤醒我们每一个人的危机意识。这可能就是林肯公园的魅力所在哈。他们的每一首歌呢真的都是有着他们自己的精神，不愧是独一无二的林肯公园。那么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哈。吃饭不刷碗说，记得特别清楚，去年的7月21号最开始是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发了 LP 的歌，然后呢写上 RIP， 觉得特别奇怪，后来看了零星的新闻才下意识的觉得是居心不良，肯定不真。那么直到最后呢打开 ins 看到了官方消息，就这么干坐着待了一个小时，手呢一直在抖，明明前一天才把新专放进列表当中的哈。他是在说去年 CC 的离世。一点都不浓郁说了，曾说一定要去听一次 LP 的演唱会，后来才发现原来有很多的事情真的是等不起的。好吧，这个怎么说呢，多说无益哈，说什么话都无法挽回了哈。我们还是在他们的已经留存于世的这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当中来怀念他们哈。马上来到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刚才我们提到的 Minutes to Midnight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 Leave Out All the Rest， 放下一切。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Linkin Park 的音乐专辑，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一起来聊一聊啊，让你启蒙的那支摇滚乐队或者说是那支歌曲是哪首呢？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When my time comes, forget the one that I've done.

林肯公园呢自己也认为这首歌呢代表着乐队的一个转变哈，那么也是向过去的自己告别。如果说您觉得这首歌也觉得听起来特熟悉啊，也挺正常的，因为它呢曾经也是电影《暮光之城》暮色的片尾曲，而且呢还作为央视什么天下足球啊、实况足球等多等等这个体育节目的背景音乐都是用的它。那面对林肯公园风格的不断改变呢，他们自己也有过一首从名字到内容都特别应景的歌，叫 New Divide， 新的界点。那么这首歌呢是林肯公园专门为电影变形金刚2卷土重来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和平时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就是主唱麦克呢在这首歌里并没有发声。那么他呢是非常擅长 rap 的啊，那没有他的这首歌呢，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呢？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这首没有麦克的 New Divide。 New Divide 来自林肯 Park。 林肯公园呢曾经和很多的音乐大咖都有过合作，比如说在2004年他们呢就和著名的饶舌教主 Jay-Z 合作发行过 EP Collision Course 冲击理论。其实呢林肯公园近些年呢也都在不断的尝试很多不同的这种感觉哈，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做 A Light That Never Comes， 永不到来的曙光，就是他们和 Steve Aoki 合作发行在2013年的一支单曲，当时呢一经推出就空降到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还不仅仅是 Top 10的成绩哈。那么这位 Steve Aoki 呢，相信很多人呢，特别年轻人可能会熟悉一些哈。这位著名的电子音乐人可以说是常年的霸占世界百大 DJ 排行榜 Top 10的一席之地。那么在国内呢，大家都更习惯叫他潮爷哈。好吧，接下来这支曲子就是他们彼此合作的这首 A Light That Never Comes。 Let's control me. When it rains, it pours. When the floodgates open, brace your shores. That pressure don't care when it breaks your door. Say it's all you can take, better take some more. Cause I know what it's like to test fate. Had my shoulders pressed with that weight. Stood up strong in spite of that hate. Night gets darkest right before dawn. What don't kill you makes you more strong. And I've been waiting for it so long. So long. Light Never Comes， 来自 Linkin Park 和 Steve Aoki。 那么除了这支曲子之外呢，2017年林肯公园又联手了美国95后的新锐电音女生 Kiara， 带来了单曲 Heavy 沉重。这首歌呢也是林肯公园时隔三年的一个回归之作哈，也是因为他们的2017年5月最新的专辑 One More Light 的首单，仍旧是拥有着林肯公园一直以来非常前卫的旋律，还有触动人心的呐喊，我们一起来听吧。 I don't like my mind right now, stacking up problems that are so unnecessary. Wish that I could slow things down. I wanna let go, but discomfort in the panic. And I drive myself crazy, thinking everything's about me. Yeah, I drive myself crazy, 'cause I can't escape the gravity. I'm holding on. Why is everything so heavy? Holding on to so much more than I can carry. I keep dragging around what's bringing me down. If I just let go, I'd be set free. Holding on. Is everything so heavy? You say that I'm paranoid, but I'm pretty sure the world is out to get me. It's not like I made the choice to let my mind stay so fucking messy. I know I'm no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but you keep spinning around me just the same. I know I'm no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but you keep spinning around me just the same. Everything's so heavy, holding on. So much more than I can carry. I keep dragging around. Heavy 来自 Linkin Park 和 Kiara， 沉重。在2017年的7月20号的一大早， CC 的离世呢，相信让很多非常热爱他的歌迷觉得很沉重。那么在 CC 去世的前两个月呢，他的好友声音花园的主唱克里斯康奈尔也去世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对于 CC 的影响很大。 CC 去世的7月20号呢，也正好是康奈尔53岁的冥诞。那么在好友离世后呢， CC 曾经特意为他演唱了新专辑的同名歌曲 One More Light， 光芒再现，以表纪念。没想到这居然成为了一个绝唱。那么在 One More Light 的 MV 里记录了 CC 生前与歌迷互动的温馨的画面，还有一些林肯公园早期巡演的片段，配上 CC 的深情吟唱。哎呀，泪奔了，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 One More Light 吧。Anymore. We saw brilliance when the world was asleep. There are things that we can have but can't keep. If they say, who cares if one more light goes out in the sky of a million stars? It flickers, flickers. Who cares when someone's time runs out? If a moment is all we are, or quicker, quicker. Who cares if one more light goes out? Well, I do. Reminders pull the floor from your feet. In the kitchen, one more chair than you need. Oh, and you're angry, and you should be. It's not fair. Someone's time runs out. If a moment is all we are, or quicker, quicker. Who cares if one more light goes out? Well, I do. One More Light 来自林肯公园主唱 CC 的绝唱。那么这首歌的 MV 呢，就是为了缅怀主唱 CC， 全部的素材呢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歌迷，储存着大家对于 CC 最美好的回忆，当然了还有那种难以割舍的怀念之情。那么 CC 这一生呢真的是过得不太顺利，儿时呢有很多痛苦的经历，长大之后呢玩音乐而且很穷，只能靠在快餐店打工来维持生计。当时呢他还是曾经因为实在是太穷了哈，跟妻子订婚的时候实在是买不起戒指，那么呢他们就在彼此的无名指上纹了一个戒指纹身，那么就这个纹身他还是找朋友免费给他纹。但不管生活怎么样对待 CC， 那么从 CC 的歌词当中呢，我们仍然可以知道他依然在坚强的和生命还有命运在抗争。听众一条二狗不三不四他说了哈，高二升高三那一年林肯公园中国巡演，七月份来到北京，当时呢我们还在补课，我还跟另外一个喜欢 LP 的哥们儿开玩笑说，我们为什么不逃课呢？他们可能正在吼到 I've become so numb 这一句，当时呢还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赚钱，专门飞去美国看他们的演出，现在也是不可能了。孟福良说了，不管你因为什么而选择离开 CC， 我们都是你永远的粉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张对不起，是林肯公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我的归宿。